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 FM97.4 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。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于云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欣赏到的经典名曲有水木年华演唱的《新年快乐》， 新年快乐，我的爱人， 郑钧《灰姑娘》， 你如此美丽，而且你可爱至极。 莫文蔚，半个月亮爬上来。 半个月亮爬上来，咿啦啦爬上来。 萧煌奇，你是我的眼。 你是我的眼。 叶蓓，壁角钓雨后。 两只手捧着黯淡的时光。 老狼，美人。 美人呀，世界变得太怪，你的美还在不在？ 孟庭苇，金缕鞋。 再为我歌一曲吧。 庾澄庆，快乐颂。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， Don't worry, be happy。 更多的经典老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看看日历，今天已经是12月31号了，明天新的一年就来了，2019年即将在我们的面前铺展开。说实话，我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。你呢？已经准备好迎接2019年了吗？下面我们来听一首水木年华的《新年快乐》吧，为您送上一份新年的祝福。 我走过未安的地铁站，有人拿着吉他靠在墙边，他用力唱着歌，却低着头，一直空前和默默在脚边。新年快乐，我的朋友，新年快乐，我的朋友，你知道新的一年已到来，这个世界已经变改。

经典回归，聆听岁月的声音，好歌动听，唤醒曾经的感动，千千曲歌。 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，心间开启花一朵。 你是我生命的一首歌，想念汇成一条河。 点在我心内的一首歌，不要只是个过客， 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。结局会如何？ 好想问你，对我到底有没有动心？沉默太久， 只会让我不小心， 不小心 犯错，点在我心那一季。 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，无论结局会如何。 你是我心 是我生命的 一首歌，想念汇成一条河， 想念汇成一条河。 好想问你， 好想问你， 对我到底有没有， 对我到底有没有， 沉默太久， 沉默太久， 只会让我不小心， 不小心 点在我心内的一首歌，不要只是个过客，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，不问结局会如何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王力宏的经典老歌《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》，之前的那一首呢是孟庭苇演唱的《我们仨》。千里阙歌这时段还将继续请您欣赏黄品源演唱的《永远有多远》，陈慧琳《因为有你》，和耳边我们听到的这首朱笔唱的经典代表作《谁动了我的琴弦》。 谁动了我的琴弦，喊我到窗前，流水抚着你在深夜的某一边，谁背着我的琴正梦境也蔓延，还以为各自两边只能做蝴蝶，谁让你忘记思念，只能在心里默念，咽下眼替我飞到你身边，流水抚着你在深夜的那一边，

月下独自来到旧日相遇的地点，涂散着迷惘的尘烟。 一点点，一步步迈。

样。时光有声有影，千千阙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，每个工作日早五点到七点首播，凌晨一点到两点重播。雕刻时光，篆刻经典，千千阙歌，千千阙歌，带您重回燃情岁月。 人间不顾是你无心的苍天捉弄我几分，不能想，不敢问，是我太傻还是太真？狂乱的夜晚又能留住多少个春天？再多苦我不在乎，为了爱这场梦吹不散，情愿用一生等待，为了爱梦一生，悠悠荡荡几番浮生，梦里的余温够我抵挡那时间寒冷。多苦

天阙歌，寻找曾经的感动。今天节目的最后，特别为您选择了这首姜育恒演唱的经典老歌《再回首》。回望过去是为了更好的出发，新的一年已经在迎面而来的路上了，赶快收拾好心情去拥抱它吧。这也是今年千年阙歌为您送上的最后一首歌。明天开始早晨5点到6点